就到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呢，多云，东北风1-2级，气温-7到-4度，相对湿度70%。白天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气象条件有利于交通出行。稍后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听众朋友，目前呢，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如果您发现最新的路况呢，可以发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驾车安全。稍后我们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别让他们发现了 啊！ 这个音乐就像大家点着脚尖儿。 哎，各位，我们悄悄的来了， 就跟在你们后面。 哎，在7:30就已经来了，你晚听8个小时，你亏了。 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大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啊！我们已经提前半个小时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什么样子的话题呢？我们说一说叫做你。在冬日里啊，你见过的或者是发过的最温暖的朋友圈是什么，对吧？其实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温暖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事儿。你比如说某草儿说了啊，说哎呀，我听了半天，我怎么觉得别人的朋友圈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为什么我碰见的都是敢于暴露心灵深处最黑暗面的呢？你比如说我要是说我瘦了一点，马上就有人在底下留言说没事儿，晚上回去再称称，保证重回去。我要是说哎呀回家忘带钥匙了，马上就有人说没事儿，站门口一样蹭 WiFi。 我要是发张照片说这是我的18岁芳华，马上就有人说这一脸胶原蛋白胖的呀。哎呀， 这个人是不是叫一丈魔？ 虽然说你们都没赞美我，鼓励我，肯定我，可是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们，温暖一点了没有？其实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那种我们相互鼓励的啊，是相互的，但是还有一类朋友，其实就是没事损你两句啊，这种的朋友也，就是也让人挺感动的啊， 是吗？ 对对对， 那看关系吧，是吧啊？但是他能明白那意思， 对对对， 其实就是大家彼此另一种关系， 彼此能够理解到他对方话的意思啊。 对对对， 好， 对对对对，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是这个他说，哎，小女成长记一， 哦， 今天家里马桶堵了， 哦， 闺女要帮我通马桶，执意要帮我，感动的泪流满面，闺女就说，爸爸你在干啥呢？ 马桶堵了，爸爸在通马桶呢， 我也帮你通马桶。 哦，no， 别进来，地面湿，地上脏，马桶臭。 不行不行，我要拖马桶。 哎呦， 他说我就用右腿堵着他，胳膊顶着他，他手伸到我腿前面，用力的抢我手里的皮揣子，我边笑边喊着 No， 孩他妈，孩他妈，快点快点， 孩他妈把孩带走了，马桶也通了。 好， 听着怎么跟孩子堵了马桶 似的。这好家伙，哎， 娃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个他觉得这是他生活当中一段温暖的片段。 对对对，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啊，自己小女儿刚刚可能会走路啊，会拿东西，就要想过来通马桶， 主要是帮爸爸，对不对？ 哎，对对对， 你怎么把他爸爸养育的像李逵一样？ 哎、好，再来看一下，还有 爸爸，您说话这样， 异次元说了，刚刚送孩子上学，回家就给你们发信息，很开心听到去年底我发的信息。这个我说说我们最温暖的群吧，每天早上都会有好几个伙伴来问候呢啊， 都是背着我们建的群。 哎，好， 这儿还有一位大尾巴尾巴鱼说，哦。你们真的提前了？ 嗯， 我以为你们去年就随便说说呢。 嗨，我们这节目里边是不是就唯一一次靠谱说话就是这一次了？ 我们这儿都是说了不算，算了不是， 哎， 说了就算啊。 哎， 山间的溪流说，我们到平泉助学的时候，老师发的朋友圈，激励我们在助学的路上越走越远。相对于各位老师，遗憾与家长们相知太晚，好羡慕你们如此 happy， 而且那么多年，多想跨越时空提前见面，哎呦，愿遗憾化作今天的诗篇，万幸今生总算遇见，祝平泉仁爱2018，哎呦，扩展慈善的翅膀， 对， 挺温暖的。 对，大家今天早上一起啊分享温暖的朋友圈，然后呢大家可以这个截屏或者是怎么样啊发给我们，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叫 Mr. 陈的，然后他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一张大照片，照片上呢是一个航空母舰的模型啊， 乐高的吧， 就是 拼插玩具， 拼插玩具啊。他说中午儿子被我训了 啊， 事后跟我说他以后当爸爸了不会训儿子的。 我天哪！ 我说那你儿子要是不听话呢？儿子指着我说：“我找他爷爷训他。”好，哎，你这儿子啊，真的了不得的， 不只有耐心， 对，还有智慧， 有远见， 哎， 知道你的脾气再也改不了了， 哎， 找他爷爷，哎，这儿子多大了呀？ 对， 现在小朋友是不是太聪明了？你说说， 哎呀，好。这个确实是挺好的，挺好玩的啊！ 他用这招激励了老爸， 老爸还把他发了朋友圈，从此以后忘不了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冬日里您看到过的或者是发过的最温暖的朋友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体育和一组实用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来关注一组体育消息啊，刚刚组建的中国 U18 女兵国青队每天的日程也都是安排的满满的啊，从去年5月选拔，7月建队，9月集训，到今年1月6号就要迎战 U18 世界锦标赛的第一个对手。那在外教 Morphy 看来，他还没来得及将冰球文化植入这支队伍，只能在技术和战术上先做好战斗的准备。好在这支队伍承载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希望，莫非认为北京冬奥会也许是引爆中国女子冰球热情的契机啊。 咱来看看啊，这个出征波兰世锦赛前呢 U18 国青队迎来了最后两场比赛，对手是昆仑红星俱乐部 U16 的男队员啊，男队员跟女队员们磕呀，除了让队员们之间磨合默契，全队也在与新外教 Morphy 进行磨合啊。那么比赛中国这个比赛中国青女孩们呢在首节以两球领先，但是男孩随后展示了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体能，差距在随后两节就被放大了。U16 队最终7-3赢了。不过赛后女孩子们反映，教练之前的攻防战术还是非常奏效的。 看成绩。 他总得有个过程，你说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几个消息啊。首先是孙杨在某知名游泳网站评选出了2017年 游泳各类别最佳选手的评选当中呢，孙杨是获得了亚洲最佳男子选手荣誉，这也是孙杨继2015年之后再次问鼎。徐嘉余也成为了三名候选人之一。另外呢，李冰洁进入到2017年世界最佳年轻女选手的四大候选之一，最终获奖的是日本选手池江梨花子啊。这个反正这个应该说过去的2017年啊，中国体育健儿们也是收获不少，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看看中国体育健儿的成绩单啊。 对对对，一共获得了多少个世界冠军呢？中国运动员在24个大项上获得了106个世界冠军， 哦， 六人六次创了六项世界纪录， 哦， 666啊， 666还真是 厉害， 六人六次创六项纪录，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冠军 权威发布啊， 对对对，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啊发布的。那我们来看一下2017获得的世界冠军，包括游泳是12个冠军，田径是2个，羽毛球2个，柔道1个，体操是10个啊。 这里边还有分类是吧？ 有什么体，我们就先说总体大类啊，像帆船帆板是2个，射击2个，乒乓球5个。再来看一下啊，滑冰跆拳道2个，滑冰3个，滑雪1个，潜水11个。 哇， 哎，潜水没想到有这么多啊。 嗯， 还有就是掷球1个，台球2个，滑翔伞1个，航空模型1个，航海模型12个。然后呢，围棋3个，国际象棋2个，象棋3个，桥牌1个，武术15个。 嗯 啊，这是最多的。 龙舟 11个，健美1个。啊， 你准备在哪儿突破一下？ 哎呀，我想想啊。都来吧， 我天！哎，我想去蹦床。 哎，我现在觉得啊，最应该突破的就应该在足球方面吧。咱们说一说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啊 俄罗斯还能说说、啊？ 哎，对， 本地的我就兴致不大。是这样，俄罗斯国家杜马体育文化运动旅游和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杰格加廖夫表示啊，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罗斯将接待大约150万名外国游客。 嗯 啊，世界杯球票购买申请提交量显示呢，俄罗斯与外国球迷都对本届世界杯抱有极大兴趣。53%的申请来自俄罗斯球迷，47%来自国外。外国球迷踊跃的国家依次为中国、德国、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巴西、哥伦比亚、美国和埃及。 嗯， 史上首届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今年的6月14号到7月15号举行 啊。这个 这么近，还是确实 对中国球迷是最多的 啊。 他居然这么说的话是，哎呀， 哎，你买没买票？你这么喜欢足球？ 什么？ 买没买票？ 我看谁去？ 不是，你要买票，我好赶紧安排替班的事 啊。算了吧，这个 心疼钱。 估计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们职业生涯够呛。没有没有，加油加油 啊！我们是督促您。 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 这个是郝云的一首歌曲啊， 哦， 这个 他唠叨不如我唠叨。 哎，对，垫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最温暖的朋友圈啊。 对对对对对，哎，这有一个啊，我觉得特别适合给晋桥， 好， 特别适合用在诵读小站， 是吧？您给说一说啊。 这是人生几步他的朋友圈，他说，此生之路我将走过，走过这一次便无法重新来过，所有力所能及的善行，所有充盈于心的善意，我将毫不吝啬，即刻轻语，我将再不拖延，再不疏忽，只因此生之路再也无法重来。 哦， 这是来自卡内基《人性的弱点》。 哦， 我要把它拍下来。 哎，是吗？ 对对，要不然下回进桥让我帮着录的时候， 好吧， 我觉得这写的挺好， 是吧？ 嗯，反正就是你活在当下，你不要觉得，哎，这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 是，对。不过对于卡耐基那一套书啊，我都有点不太感冒啊。 如果你能严格的按照做吧，也能获得巨大成功。问题是能还是不能？ 哎，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发过来的朋友圈，然后分享的。自己的就是看到过的最温暖的啊， 有有有， 小麻 S 说了，2018年新年开始 啊， 以前都是我早起做早餐做早饭，今天我起来到了厨房，发现老公已经把饭做好，真的是新年新气象，就是不知道老公能坚持多久。 哎，你这样说你不鼓励人家，我觉得不太好吧？ 其实是这样 啊， 就是你应该。就是他当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像培养一个小细苗一样，你得慢慢给他浇水。水是什么呢？就是用温暖的话语， 哎， 鼓励的眼神，充满爱的拥抱， 对， 还有，哎，给他点个赞，然后这样的话，哎， 你老拨弄那条，你长这么慢呀？ 对对， 还不长，你老拔他， 对， 他们就完了。 你不能过去说能坚持多久啊？ 当然，你还是先尝尝。这饭到底口味 好不好？对，如果做得好，你就鼓励他； 啊、 做得不好，你就你要坚持多久啊？能不能改进一下技术？ 哎， 开玩笑，开玩笑。 老爷们屁股肉厚，也不能老打。 哎，对，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朋友发过来的信息。 哦，这是大齐在他朋友圈，他真是偶然拍到了这样的夕阳落日。 嗯， 还是拿手机拍的，好像 哦， 了不得了。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够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在颐和园吧， 嗯， 是不是那个金光穿洞的时候， 对，差不多，不是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啊，但是金光穿洞应该是一排嘛，不是， 对，他可能哦，他这穿的好像是窗棂。还是说他几年前在这个地儿拍了，然后现在又在这儿拍了？ 哎呀，这个就分不清楚了啊。 CC 说了，他发来的朋友圈是这样的，他说没觉得自己老，却觉得你俩长得快，发的是两个宝宝，一晃都这么大了，真希望时光再慢点，可以多陪陪你们。 因为这朋友圈截图过来都带着点赞的， 嗯， 这一看乌拉乌拉的点赞五六行吧， 嗯， 都是满的。 对，然后那个常想二三还在底下留言呢， 哦、 他这 CC 这朋友圈， 朋友都念出来。 哎，他底下留言，除了第一句，剩下的我都同意你说的。 他是拍了自家的两个娃。 哎，对，他第一句说的是什么呢？没觉得自己老。 那你有点不敏感。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朋友圈里最温暖的那些朋友圈。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元旦假期，北京全市有125台、320场文艺演出登场，包括67场儿童剧、54场话剧、46场音乐会、17场传统戏曲，掀起了2018的狂欢乐章啊！ 嗯，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吧。 嗯， 这个已经走过了21年辉煌历程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呢，前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邀请到了著名的指挥家托马斯·桑德林及捷克布尔诺爱乐乐团为中国观众献上交响音乐会。昨天呢，著名指挥家谭丽华也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中山音乐堂奏响2018新生。 嗯。 而且同样是在昨天，国家大剧院团队在音乐厅接连上演了2场国家大剧院2018新年音乐会。北京剧院中国儿童中心剧院安排了儿童专属音乐会，包括《疯狂动物城》等知名电影剧目，和小观众一起共度佳节。 嗯，还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我们的荆轲》元旦期间也是在首都剧场连演了3天啊，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世界经典话剧《红色》亮相中国国家话剧小剧场。 另外呢，在 元旦佳节期间，开心麻花出品的爆笑舞台剧《婚前旅行指南》《乌龙山伯爵》和《嘻哈游记》分别在海淀剧院、地质礼堂和世纪剧院来上演。 嗯， 蜂巢剧场、繁星戏剧村等小剧场的经典作品也再次上演，《恋爱的犀牛》、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还有《一夜一生》等剧目。 嗯。好，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些这个儿童剧方面的啊。 好， 确实是元旦期间儿童亲子演出也是丰富多彩，涵盖木偶剧、音乐剧、科幻剧等多种表演形式啊。像中国木偶剧院在元旦期间安排了16场演出，其中大剧场上演亲子剧《让心飞翔》、《小叮当和匹诺曹》，以及大型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剧场上演6场《白雪公主》。七彩新童话剧场有《彼得与狼》、两宝肥母鸡演出啊。好，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不愧是给小朋友看的。这是已经在演的剧目，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即将大家能看到的剧目。 对， 比如斩获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奖的国产动画片《大世界》1月12号在全国上映，故事围绕着一群小人物对巨款的争夺展开，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用尽心机，但他们对金钱的渴望其实都源自一个个改变生活的小梦想。主角小张抢夺巨款是为了给整容失败的女朋友重新手术，年轻的情侣加入战局是怀揣着对于香格里拉的向往，就连看似冷酷的所谓杀手都是为了送女儿出国读书才拿起凶器的。作为一部极度现实诙谐荒诞的成人动画呢，片方也特别提示建议大人带着孩子去大人看啊，就是建议大人来看啊，不要带孩子了、成人观看 是 因为这不是小朋友关注的范畴、 对、 容易造成误解 啊。再来关注一下由杨亚洲执导、刘嘉玲、蒋欣、郑元畅、郭晓东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半生缘》日前举办发布会。那这一部剧呢，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怨。他们曾是彼此生命中重要的有缘人，却因为时代和命运的无奈而各奔东西呀、 很久没有见过刘嘉玲演电视剧了，对吧？电影都很久没有看过了。再来看看天吧，今天是农历的11月16，这又是一轮超级月亮将现身天宇。感兴趣的各位别忘了观赏。天文专家介绍说呢，超级月亮就是近月点的望月啊。那么望月也称满月，平均29.53天出现一次，月亮连续两次经过地球最近点的。平均时间呢，间隔为近点月，那么长度为27.55天。 超级月亮啊！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初步统计，2017年北美本土电影市场总票房相比于去年创纪录的113.8亿美元，会下降大约2.5%，最终可能会在11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732亿人民币啊。我们是刚才说过，咱们是 570多亿， 然后去掉服务费什么523亿啊。然后纵观近年来的票房呢，系列大片是绝对的主力，但是观众对于这类大片的热情好像并不太高，票房总体自然不会卖得太好。除了人们对于大片本身产生的审美疲劳，口碑成了影迷们的重要参考。此外呢，网剧也分流了相当一部分观众啊。 不是你一家独大了。要补充一个消息，刚才说到这超级月亮下一次发生就厉害了。2019年2月19号元宵佳节到时候是。 哇。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河畔别留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朋友圈啊，就是我们今天寻找的是你觉得最温暖的朋友圈是什么。嗯，你说 有一个叫眼云，他发了一朋友圈，两边呀都是大的草坪，还有菜地吧，中间是一小宝宝拿着那个狗尾巴草 啊， 低着头，这个毛茸茸的头发啊， 嗯， 在那快乐的走。哎呀，底下点赞，他说儿子已经1周05个月了， 嗯，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到5个月，每每回去看到他的变化，总是有无限的感慨，同时有无限的感动，感谢儿子，主要是感谢媳妇儿。 哎呀，好。 哎，这小宝贝儿真的特别可爱，你看看。 对对对对对，然后底下的评论也是特别好，他的朋友圈底下的评论是，有苗不抽长， 这是李东说的 啊， 唐田是这么说的 啊， 小胖崽儿， 好， 人家那个那句话说得好，在希望的田野， 对，朋友圈的就这样一行字， 真 的 是满满的希望啊，小朋友长得既聪明又好看， 对， 怎么办呀？当演员吧。 还有一位朋友那个。发来的他觉得最温暖的朋友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他写的一段话是，以后咱俩好好过，我爱你，你爱我，别搞得每次我带你出去回来就剩我自己，好不好？ 哟， 2018咱们不离不弃，好不好？大声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到。然后配的图是一叠百元大钞。 其实 我现在都把你装在手机里。 我觉得其实有朋友可能更重要啊，当然人家可能比较需要，正是那需要， 对，你有不有朋友也不能付账啊。 哎，那要是那你这朋友可能跟你不行。 哦，哎呦，合着您的朋友你出去以后都是朋友付账。 不是，都是我付账。 哎，好好。 来，那个关注一下西的朋友圈。2017年的阳光，谢谢有你们的爱。啊，他都是拿图片写的啊，我这还得翻译。 哦， 这一年呢，你都变得美好起来，因为这些花儿。2018年生日快乐，愿我们依然保持温暖、善良和甜蜜。 嗯， 不要辜负这时光，来口咖啡吧。 哎呦，好。 其实他很可能是，自己手做的那种鲜花，这不像是鲜花。像那种针织出来的， 哦，手做的花是吧？ 对不对？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在这个冬季里啊遇到的、见过的、发过的最温暖的朋友圈。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东边必报九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旅游天气预报。接下来呢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局的气象员黄工。黄工早上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我是王一啊。 哎你好。 您好您好。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最近周边的旅游天气的情况好不好？ 哎好的。首先说一下咱们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吧。 好。 今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北京地区呢受弱冷空气影响，白天将刮起23-4级的小北风，最高气温呢仅有2度，应该说体感温度呢在0度上下。 嗯， 夜间呢这个冷空气将会逐渐加强，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平原地区有5-6级，山区的阵风呢有6-7级，夜间最低气温呢平原地区在-5-6度，山区呢会在-6度到-9度。体感温度还要低一些，在-8度到-10度的样子，所以说今天白天和夜间啊，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天气呢也比较寒冷，外出的朋友重点要做好防风保暖。明天北京的天气呢和今天也差不多，还是有3-4级的偏北风，温度呢也和今天差不多。后天到周末呢，大部分时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不会有降雪。这几天啊，小股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 嗯， 但是带来的风力呢都不太大。可以说明天到周末呢，北京的天气条件对交通啊、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主要还是这几天呢气温比较低，白天呢最高气温一般都是在1-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都是低于-5度的，这种天气呢也和这个29的这个寒冷的天气特点比较相符合，所以说这个未来的几天啊，咱们还是要重点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 嗯， 那么 您说， 那么北京周边的天气呢？从目前来看啊，华北地区呢，今天白天和夜间同样也是受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北风比较明显，中南部地区呢是2-3级的小北风，雾霾就没有了。应该说这种天气呢，是适宜出游和游玩的。 对， 主要也是气温比较低。我早上查了一下最低气温，像华北北部最低气温呢，像崇礼啊。还有这个张家口北部一些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15度到-20度，比咱北京地区啊要-10多个10几度，而在南部华北南部呢，这个气温呢和咱北京都差不多了。那么从全国来讲呢，长江流域是多雨雪天气，华东地区呢还有4到6级的偏北风，华南地区主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了。 嗯， 像这个广西和海南那部分地区啊，还有雨可能还会下来大一些，会冲到大雨。 哦。 而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呢，目前来看是没有降雪，但是呢，由于前期的降雪比较多，现在啊还是处于这个冰天雪地之中吧。 嗯。 这种天气呢，主要还是咱们听众朋友啊，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这个游玩的地方，在游玩的过程中呢，要防备天气啊带来的影响。如果要去北方这个。滑雪啊或者游玩呢，主要还是做好防寒保暖， 对 啊，主要是注意冻伤。 嗯， 在南方地区呢要防范这个降雨带的影响，长江流域呢主要天气还是阴冷为主，这个重点还是防寒保暖吧，防止冻伤。 好的， 天气情况就这样。 哎好的，感谢黄工，谢谢。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注意驾车安全。目前呢，各主要环路啊，尤其是这个北部的，比如说北四环、北三环，这是在中段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双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在此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早，各位早了， 各位不早了。 哎，各位早上的朋友们 啊。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话题，是寻找冬日里您朋友圈里那些最温暖的朋友圈啊，最温暖的分享 话语啊，图片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也发给我们，我们也帮着大家分享一下。 嗯，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人可能是发一些话语，但是这些话有的时候就显得比较空。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一些可能一些小事儿是特别温暖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我觉得看了以后他发的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比如说初见啊，他发来的这个朋友圈是这样发的，他说：早饭后，女儿洗了头发，拿了一个小凳子坐在窗前说：妈，你给我梳头发吧。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清风徐来，丝丝清凉，天蓝得耀眼。女儿撒娇一般靠在我身边，我轻轻地梳理着她的头发。女儿的头发乌黑柔顺，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我想着古诗词里小轩窗正梳妆，应该就是这种意境吧。妈妈正在小菜园里摘新鲜的瓜果蔬菜，准备中午的午餐。爸爸在一旁悠然地抽着烟。此刻时光正在这小院里静静地流淌，岁月静美，如此安好。哎呀，这个画面 甚好啊，甚好甚好， 这个画面一下子都不想出来啊。 哎，你是都想家了呀？ 哎呀，这个是啊。 哎，不过说到这个手机这设备，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视野。 嗯， 有的时候你觉得乡村生活老是你想象的那样，其实你一看人家不是， 嗯， 也跟你生活的一样文艺， 嗯， 也挺美好的。我有时候在那个视频直播上看那乡村大姐直播，他们怎么摘菜，怎么选这瓜果，也特别有意思。那大姐说不了，每次对着镜头都说不了解我们吧，多看看就明白我们是怎么生活的。 哎呦吼， 也挺好的。我觉得 就是您还没事上直播平台看看 啊，看看这些新鲜事儿。 哦， 一般俗的不看。 你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你看，赶紧插走话题啊！ 哎呀，我这都是实用信息。 嗯嗯 嗯。这路况啊，现在变成我们看着地图分析了。我给您说一下啊。 嗯。 目前呢是这样，从那个左安门桥一直上了，等于说是东二环之后。 嗯 啊，这个。南向北的这个方向一直要到建国门桥都是非常拥堵的。 嗯 啊，这红的颜色都比较深，快紫色了。 嗯 啊， 在这个西二环呢，这是应该是联络线方面吧， 嗯， 过了就蔡胡营桥，蔡胡营桥之前大概比如说过了蔡胡营南路，过了翠林路，奔蔡胡营桥一直要到这是西直门桥了， 嗯，西直门， 都是对非常拥堵的， 嗯 啊，这也是紫色比较重，但整体这么看来吧，可能现在早还是绿色比较多吧。嗯， 对，现在是8:40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这个有什么实时的路况，也欢迎您给我们直接发送过来啊，嗯，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方便其他的朋友。另外呢，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您朋友圈里冬日里感觉到最温暖的朋友圈啊。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给您带来的是旅游和全球趣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行， 昨天新年第一天，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截止到上午10点啊，累计迎客已经达到60000人。早上7:40左右，就有很多游客来到景山公园的万春亭登高赏新年第一缕阳光。据统计，元旦假期3天，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共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啊。 耶。接下来说一件我特喜欢的事儿啊， 嗯， 目前北京也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段，各大公园的冰雪游乐项目陆续展开。今年玉渊潭雪上项目有诸多创新，高台雪圈滑道， 嗯， 历来人气最旺，这真的是我的最爱。 嗯， 今年呢，园方将滑道下方的缓冲区设计成高低不一的起伏状。 嗯， 游客先是从高处急滑而下，然后再上下颠簸，那真是乐趣无穷了。 哎， 这每周一到周五呢，高台雪圈滑道可以接受团体预约开展竞速比赛。 火。 还有呢， 嗯， 还有这个观光城堡冰滑梯 哦， 啊，重返冰雪乐园。那这一次呢，雪季活动要持续到2月中旬啊，具体要看天气了。售票时间每天上午9点。另外，北海的这个冰场也开放了， 嗯， 比去年增加了1倍之多，达到了20000平方米。 对啊，那这个冰场位于公园南岸的荷花湖，放眼望去，一面面龙旗在冰场四周是迎风飘扬，皇家范儿十足啊！啊，冰场按照项目划分为4个区域，分别是冰上自行车和冰车混合区、冰鞋区、碰碰车区以及漂移车区。今年北海公园冰场在往年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漂移项目，提供成人、儿童两种冰上漂移车，游客可以在骑行过程当中通过拉动左右闸实现漂移哦。此外呢，这个每周六日冰场呢还将会聘请专业的滑冰教练开展滑冰教学。 嗯，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5点啊。 嗯， 这个古代的时候，清代的很多这个帝后也曾经在北海欣赏过冰嬉表演，享受冬天的乐趣 哦。咱们去可以感受一下， 嗯， 以前的皇家游乐场啊。 哎，在我的努力下，路况发来了 哦。 目前是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祈年大街、台机场大街一线南向北、幸福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草场三条南向北、虎房路南向北、长春街南向北、宣武门外大街南向北、前门东路，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路段。 嗯。再来关注一下，故宫去年一共是接待观众1700万啊。再盘点一下，去年12月31号16时，在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的带领下呢，故宫对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进行了2017年最后一次清场封门检查。那此举标志着故宫博物院一年来的工作，就是开放工作圆满顺利完成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近年来呢，故宫博物院领导都会在每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围绕开放区域封门工作进行检查，并在随之而来的新年1月1号见证新年第一天的开门迎宾。据介绍呢，清场封门检查是故宫博物院每天开放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安全工作的重要时间节点，最紧张最重要的时段。 保证故宫博物院夜间安全的基础就是它了。因此呢，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都对此高度重视。清场封门检查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检查古建筑有无受损情况，开放设施有无损坏情况，有无滞留的观众或隐藏的不法分子，有无藏匿的危险物品等等。哎呦，这责任重大。 因为这个故宫博物院啊，里边地形复杂， 肯定 清场工作覆盖很多大家都想不到的环节。每个开放日，大约有700名负责开放管理工作的干部职工参与清场封门检查工作。那各个岗位都有各自的检查路线，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多岗连成片，多片连成区，形成拉网式全覆盖无死角的清场封门检查体系。 真的不容易， 你想想，确实是。故宫里边，你要半夜在里边再出来个人是吧？挺吓人的。 咱们的东西太危险了。与此同时呢，自2018年元旦假期开始呢，故宫启祥门将常年对观众开放，同时启祥门到隆宗门广场段也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这一区域的开放呢，打开了内西路与外西路的通路，有利于疏解这个中路相对集中的观众，方便大家更便捷的参观慈宁宫区域和武英殿区域。故宫博物院的统计显示呢，该院2017年全年接待了1669万9538名游客。 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导游何永杰在泰国遭大象踩踏致死这件事情啊。那去年12月27号家属与涉事园方在曼谷达成协议，园方赔付150万泰铢，大约是约合人民币30万人民币啊，保险赔偿100万泰铢，不包括中国国内的保险公司的赔偿。目前呢，事发象园已经停业，现场正在修建隔离设施。此前园区老板巴硕接受采访时承认，园区没有栏杆进行人像隔离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当地警察署呢，之前也认定驯象师控制大象不当，园区老板也被认为同样应该担责。那巴硕接受采访时候表示，园方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泰国的法律，他和驯养大象的象夫可能面临20万左右泰铢的罚款，还可能面临两年左右的刑期啊。 还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出行的话，安全一定要是第一位的。 对啊。 本节目由中西旅游赞助播出，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张开手，起飞。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 好，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微信朋友圈，都在分享着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温暖、 温暖啊， 感动，对对对，实实在在的事儿最让人感动了。 嗯， 兜兜说，我就是刚刚的一条朋友圈让我特别感动 哦， 内容是新年第一天上班就堵死在路上，心烦，身在路上，心已经在工作 哦。 由于一不小心忘记屏蔽领导了 哦， 刚刚收到两条我们这个部门负责的领导回复 哦。 第一条，慢慢来，不着急 哦。 第二条，不迟到就行。 哎呦， 他说我现在内心很复杂呀。 哎呦， 复杂， 这个 就是大家屏蔽领导好像成为一习惯了。 哎，所以以后还是真是得有选择性的屏蔽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领导真的挺好的。 哎，挺好，就是 看到这条信息，你突然间觉得在这工作单位特别值。 哎，对对对对对，慢慢来，不着急，这个应该是一个小时之前发的，后来发现一个小时还没到就来了第二条，不迟到就行。 降低标准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你要再慢慢来，明儿早上了。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李成龙发过来的啊。他发过来的这个也是记录了下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啊，觉得很温暖的。他说，相识相恋相依，时间匆匆，记得四年前的那天，婚后的第一顿晚餐让我感觉我的幸福生活终于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相恋两年未下过厨房的他，婚后真的是大变样啊，沉浸在甜蜜当中，就是给他做了一顿晚饭嘛。说这个，当然这段晚饭让我甜蜜了四年，也就是说四年以来再也没有做过，直至今日再次吃到陈美人的手艺，同样让我惊喜万分，幸福往往来得太突然，希望这次可以延续下去，快来夸夸我们的陈老师吧。 你看看， 就合着结婚第一天吃过一顿，然后四年以后，哎，又来一顿啊。 这个炝炒油小油菜 啊， 然后笋尖儿，然后这个草莓，做了 草莓是草莓，不是草莓，这应该是切的拼盘， 拼成心状，对不对？ 嗯， 还有鸡翅，然后最后是这个李成龙最后发了一条信息给咱们 啊， 幸福又停留在心情发布时间了 啊， 就是好像这四年之后这一顿之后又截止了， 哎，又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 哎，你快找一首这个歌，应该有，就这个 叫什么？彩虹是吧？ 对对对，你找放这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哦 啊，这也是一位叫王丽娜的朋友发来了一条信息， 嗯嗯。 有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首啊。 嗯， 彩虹怎么了？啊， 他就发一条信息 啊， 放了《彩虹》这首歌歌词的截屏， 嗯， 特意选中的那一句，不是歌词会突出一句吗？ 啊， 就是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哦，那这是羽泉的，我这里有孙燕姿的。哦好吧，接下来 是不是关键是底下更感人的是一回复， 嗯， 叫同行说了那个什么，那以后打麻将主动给你点那个素豪七啊。 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着互动。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哎，你说他那说多了一个你是多了个娃还是多了个爱人呢？ 要没有爱人哪来的娃，要有了爱人早晚也得多个娃， 你这说的我更晕了， 对对。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些奇闻异事啊。先来说一说找对象这事儿吧啊。 哦， 哎呀，今天早上还有一朋友给我发微信说，帅啊，你听说你在北京是吧？我说对对对。他说，哎呀，我一个弟，我弟弟 啊， 现在在一个学校就是上博士，他们那学校呢男的多女的少，说你认识人多，你看看要不然没事给我弟弟介绍几个女朋友呗。哎，确实是现在啊，尤其是快到过年了啊， 哦， 很多人现在心理压力很大。 哎，你还负责这方面工作吗？ 哎，我就不收费的啊，那个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的约会程序，借助 DNA 帮你交朋友。 以前那个可能经常交到不靠谱的，对吧？ 这怎么回事呢？ 如今呢，各种约会软件层出不穷。美国休斯顿一家企业呢，正加紧研制一款约会手机程序，以使用 DNA 和社交媒体发言为基本的信息素材，希望借助生物性的相互吸引，帮助大家找到更适合的交往对象。 这款程序名字叫做信息人啊，研发灵感来自于信息素。信息素啊，指的是由一个个体外由一个个体外分泌到体， 我看看啊， 由一个个体分泌到体外。哎呀妈呀，这个好像科学得严谨一点啊，指由一个个体分泌到体外，由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嗅觉器官察觉，使后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情绪、心理或者生理变化的物质。 对， 哎呦我天。大家听懂了吗？就等于说，比如说我身上突然散发出一种味道啊，从体内分泌出来的一种味道，然后呢，有的人闻到这种味道以后就特别有感觉， 很舒服。 那、啊、 但也有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就不舒服、哎、 啊。 这其实生物的本性嘛，对吧？ 信息人的使用者需要先从面颊处提取汗液。来这个样本啊，汗液样本来送检，从中获得个人魅力相关的11种关键基因信息。然后信息人后台呢，会把这些使用者的遗传信息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综合起来，根据这些为使用者寻找适合自己的交往对象。 嗯，客户群定在18到44岁。 哦， 希望这个2月份就推出这样方法找另一半，您觉得靠谱吗？那也真未必。 哎呀，这个 当玩意儿还凑合吧。 没有，看成功率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样子的性格人在一起，即便是再合的，或者是你觉得再闻他身上的味儿，觉得这个过瘾的啊。 以后大家 你如果说脾气性格老是有一方就是双方不够忍耐的话，那 也白搭了。 对， 不是，再说以后大家不能见面都是，这都改属性了。哦，人家王丽娜说了， 哦， 6月5号啊，一早听到咱们放的羽泉的彩虹， 哦， 同时那一天验孕棒检查出来一条杠， 哦， 咱们放的彩虹，哎，那怎么就没有了呢？ 对呀， 谁干的？谁干的？ 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秦哥哥说了，他发的朋友圈是什么呢？老婆，新年快乐，加油，我爱你。今年刚做了奶奶，有些辛苦，老公一句问候很感动，懂我。 哦，说已经结婚30年， 这是已经30年了，人家当奶奶了。 哦， 然后 奶奶您好， 这个老公给她发了一个朋友圈。这好，这个你看，哎，我觉得啊， 秀恩爱哦， 这恩爱秀的啊， 不服不行， 不服不行，真不服不行。 对对对， 你有本事你也30年，结婚30年以后。发一个秀一下，我们看看，对不对？ 对。 好，今天早上时间呢，这个过得非常快啊。 嗯， 我们从7:30开始陪伴着大家了，欢迎大家在以后，我相信可能从主持人到我们的听众还都有一些 适应 的过程啊。我们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我们 FM87.6 早间的我们出发吧，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Yeah.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稍后是娱乐72变。 哦，娱乐72变， 七十二变啦。 我想我们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一力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其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到大街酒吧里。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了？ 知道你有努力的这个意思就行了，别做出这种形式主义的表现。 哎，新年新气象。就应该好好励志干一件事情。 那你也犯不上在这减肥， 这叫人生的目标。 减不下去， 只要有志者事竟成。 去年你也这么说的， 前年也这么讲的， 那是没坚持下来。 五岁开始，好像每年都叨念这么一句：有志者事竟成。 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这个俗语。 努力到自己都感动了吧？头三天跑步量，好像燃烧了好多大卡。 那个现在有那个数据显示，一天几百几百大卡。 第一天好就上千大卡。 第二天呢？ 几百大卡。 第三天 呢？四卡。 今天卡就是躺炕没动，几乎也能四的卡。 今天那好，负一千卡。 我吃了多少东西？ 六个馒头。 除了那个，我要说大爷，你这个也是一种病，还包括老叶读书。小柱学外语，你们都是有 小花计划经济，然后什么把这个 吓死我了 酒吧， 我以为你要说小花计划生育， 计划自己的经济发展，把酒吧扩大再生产， 那纯属瞎琢磨， 哎，也就是妄想。 你们呢，这个远大的目标没有切实的小目标，又是无法持之以恒，更显得可笑。其实就是减个肥，减掉几斤，读两本书，学三句外语，好，用了这几年的功夫，头发都白了， 至于吗？好歹我减几斤， 也没怎么样。 老叶也会了三句 ，come go hello。 那是小柱学英语， 我是看书的。 啊，对，好歹也看了三页。 老叶是真想把那个什么叫哲学给看明白了。 那些哲学家都没看明白，他 你瞧我非得选择这书，我哪怕看一本蓝皮书一大脸猫呢，我都能看懂。 小花啊，是第一天励志，第二天写计划，第三天结束。 咱们不耽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 这就没迈出去。 像你们那个专门老叶从那个网上啊，查什么显得有学问，什么显得有艺术修养。 等会儿，我不知道这个是百度还是什么能搜到这个是吧？什么显得有 学问？买书那网上查什么能读了以后显得有学问、有教养？ 有这样的书吗？小伙，你不是你先看我的搜索结果是什么？ 不是，你起码你得看点史论专著之类的吧。 史论 后来挑中了一本， 哪本？ 那个牛津的这个什么出版的一本什么西方美术史图鉴，一万多例。 是个图鉴是吗？一万多例，没有详细内容是吧？ 我是不是买的还是钙片儿？一万多例行吗？ 那你就加上话，一万多粒儿。 这个图鉴加什么史纲在一起？ 行了， 他一天一粒儿都吃。 就是我买了一本西方图册， 一年翻不了三页。第五年头了，你看折页在第七页呢。 五年看七页，有一年看得多。 看着看着就觉得吧，看完了干嘛用呢？ 我也想问这问题。我吃饱撑的这么多年，我看他 外国人名怎么那么长啊？ 外国人名字长有我名字长吗？ 对，老叶刚改那名字，平鹏那个。不是，我是觉得这外国名字，听我说啊，要记啊就记简单的，什么迈克啊，什么詹姆斯啊。对吧？ 你把高尔基，高尔基全名叫什么呀？高尔基全名叫阿里克西、马克西姆维奇、比什科夫、高尔基。 他又背下来了，这五年没白看。 真的呀，这是 五年没白看呢。哎，他这海燕怎么背的？ 在苍茫的大海上， 小学背的课文。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被穿了吧？ 哎呀，好脑子不用的刀刃啊！ 你等会儿啊， 我都从未听说。哎，好钢用在刀刃上，脑袋用在正地儿上， 脑袋用 刀刃上给拉拉， 来半拉。 我的意思就是他那个脑子挺聪明，那是课文不记啊。哎呀，那营养柱也是，这个我觉得你们就得了一种叫间歇性努力综合症。 你啊，得的就是间歇性精神病， 对，间歇性记忆失常症。 对， 你瞧营养柱，一到十二月就开始焦虑。哎呀。我这一年说要把英语大幅度的提高，怎么没见着？ 我就纳闷，提高还不行，还得大幅度，多大 跨越式提高啊？得上他几个台阶啊？我怎么没上，都下来几个台阶？ 全忘 了，到国外去， 连哈喽都不明白了是吧？ 这样的话，我以后怎么做出伟大的事业呢？ 在国内干不就完了吗？ 哎呀，现在中国与南美国家的一些经济来往， 哎呦， 其他拉美国家的石油 合作，行了，跟他没关系。 我得好好休息啊！ 哎，行了，那小一点 啊！ 要不然学个葡萄牙语？ 上阿拉伯去学葡萄牙语？ 你要是学葡萄糖浆得了。 不是，我别捣乱。现在这个世界500强中有35家德国企业，我学个德语。 他又干德语了啊！ 世界500强中有36家法国企业，我学学 法 语。 嘿，我觉得他等他想明白就退休了。小花 ACCPMCCACCNE 全拆着你还在说小花， 嗯，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毛病啊很多人都有，你也不例外。 我这个有自知之明啊，你自知之明的过啊， 自知之明就过了，不让提啊， 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啊， 谁说的，年初就开始励志要这个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上出国考察，结果茶没考出来，带回一堆包包回来， 这都是我们亲眼得见的。 然后回来痛心疾首，再出国再考察。 咱们有这么一个说不断的鞭策自己的这个行动是好的，总比人坐那光吃然后也不动弹，你推他倒了比这强。 这是个什么东西？你 他来，这马上矛头就到你这儿了啊！ 我觉得呢， 他一推他就倒了。 不管怎么说，算在年轻人的行列里。 那当然，现在年近30，真不叫事儿。 哎呀，所以呢，不能老凭一时热血，是不是？努力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每天应该对自己说一些这个真正有意义的、有益身心成长的一些话。 小花，多洗一脚。 你给我举例子，你每天对自己说什么就有益于身心成长？ 我就努力，我是做给别人看的吗？ 是， 别人拿我打两回茶，我就不努力了吗？别人拿我开个玩笑，哎，带回一堆包包，你洗脚了吗？我就不好好学了吗？ 这是你每天对自己说的，是吧？ 我还是要继续用专制和热情浇灭你们。 你每天就对自己说一堆反问句，然后答案是什么呀？ 答案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几个人还是早睡早起， 身体好， 定期锻炼， 身体棒， 坚持阅读， 身体那个脑子强， 学会一门科技，有学会一门技能， 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对，就是今后有饭吃，不会被社会所抛弃。 反门， 克服恐惧，调整预期和心态，不是说这个人家对你一乐就是要跟你结婚。 多心，大脸乐。 调整预期和心态啊， 是应该调整一下智力。 还要在优势的领域里发力，要用独处的时间提升自己，听取别人的意见啊，特别是小花。但是呢， 等会儿，这句是谁说的？ 这句他是有一句添一句的。 人民日报没写啊？ 没有， 人民日报能写这个吗？ 听取别人意见，但不必在意别人眼光。迷茫的时候立即行动，对世界要抱有好奇心，断舍离，远离消极的人群。哎，这句说的特别好。 对，小花，我明儿就不来了。 我现在断了你， 我远离你们这群消极的人群。 老爷，也是在2018里，祝愿你实现财务独立。 就是不向爸妈伸手再要钱了， 难，这事儿难点。祝愿大磊在新的一年里一心一意。 我祝愿你少住院。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酒吧里，王大磊的一天。上午7点，上班定的闹钟忘记调了，吵醒之后发现，哇，今天是假期啊，于是呢倒头又睡了过去，完美的诠释了睡懒觉是对假期最起码的尊重。8点，他妈扒着他了，但是他没醒。9点到11点，他爸爸踹了几脚，他没醒。 大磊，你们家都这么叫人醒，扔一炸弹， 根本就醒不了了。 12点，终于到了起床的时刻，这时候王大磊开始欢乐的刷起牙来， 高兴。 一边刷一边唱，谁也听不见他唱的是什么。 在嘴里有牙膏。 一点钟，王大雷开始觅食。吃完东西以后呢，王大雷考虑吃的多，有点困，然后呢，躺了一下午，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 起来欢乐的刷牙。 下午5点，他妈扒拉他没醒。下午6点到7点，他爸踹了一脚没有醒。到了10点，王大雷醒了，看了看新闻，哇，到处都是人，哈哈，故宫、北海、琼岛、春烟。 他把这分开了，琼岛、春烟是俩景儿，看来。 我是不是又该躺下了？ 自己才过了一个真正的假期，他们那怎么那么多人呢？我太机智了。 躺又帅了。 睡觉之前又玩了一会儿手机，哈哈哈哈。 赢了。 愉快的假期就这样过去了。叶鹏的元旦。 到我了。 上午7点，上班定的闹钟忘了调了。 哎，跟我的一样。 吵醒之后发现，哇， 今天是假期， 又倒头睡回去。 到了8点，我妈过来扒拉，我没醒。9点到10点，我爸过来踹我两脚，没醒。 你怎么吃这么轻松？ 是，到11点，我奶奶过来扔一炸弹。 你爷爷呢？ 我爷爷跟你奶奶呀，能凑在一块儿， 带俩炸弹。 他们是不是在玩扑克？一个炸弹一个炸弹的，王炸。 小花的假期，上午7点，上班定的闹钟忘记调了，吵醒之后发现今天是假期，老头又睡。 8点到9点，小花他妈过来了， 巴拉巴拉 没醒。 9点到11点，他爸过来踹他一脚，没醒。11点之后， 他太爷过来了，扔一炸弹，他醒了。 愉快的假期就这样过去了。 撒懒蛋， 他就没醒过。 不是，你们得说元旦咱们为什么净睡觉了呢？那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忙成什么样子了。这我就不应该这么说，叫叶鹏的话就是忙得跟狗似的。 等会儿我说你怎么不说着我说。 小花忙得跟什么赛的， 跟萝卜赛梨似的， 简直王大磊忙得没人形了，没人样了。 我已经不具体形容了， 王大磊忙得都跟桌子似的。 哎，我头一回听说有拿桌子形容忙的。 这个形容非常好，现在网络有一句话叫方了，你就是方了，你知道吗？ 我以为直了呢。 那你没直。那个，所以呢，就是之前年底的事情确实是年关难过，这还不是春节之前那个啊，这春节还有大长假，这元旦是个小假。大家已然感觉到，就是跨年的时候事物太繁杂，确实不容易。 其实这个元旦也是一关，它是现在标志着新的一年真真正正的开始。春节是我们意义上的，我们传统上的这么认为。 对对对。 但元旦实际上是大家伙真真正正跨入一年的开始。 嗯，元旦在现在与过去的字义上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元旦是阳历的1月1号。 对啊，阳历吗？ 但是古人呢，他没有阳历，只有阴历。 那肯定阴历啊。 所以他的元旦指的是春节。 对。 正月初一。而且不同朝代呢有不同的称呼，你像先秦的时候叫上元，元日改岁现岁。两汉的时期呢有三朝岁旦正旦正日子，对，没有日子， 正日子 正日，这些叫法唐宋元明的时候才称为元旦、元日、岁日、新正、新元， 就元旦了，是吧？就说明元旦这个词儿有，只是意义不一样。 你说元当什么讲呢？ 元呢，它就是一个开始。 元呢，就当派儿方家。 你说那哪个元啊？我们说的是元，不是元。 分开看的派，上面有一个。这个甲骨文当中啊，是指人的头。 哎，你看，元就是当头讲， 就开始。旦呢？ 头。 旦是日， 是天亮。 对。 天明。 亮， 头天亮。嗯， 旦是个象形字啊，你看，就圆圆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 哦， 那是早晨的意思吗？ 哦，早晨，就刚开始的意思，反正搁一块就是头啊，刚开始的意思，对不对？ 对，在清朝消失之前，没有把过年称之为春节的，大家都是叫元旦。就那会儿，人家说过年不是说过春节，都说是元旦来了。但是后来呢，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呢，正月初一就变成了春节。现在的这个 对重新定义了， 阳历1月1是新年， 对，叫公历嘛。 我就想起了那首最著名的王安石的名作了， 美句啊， 叫说的不就是元旦吗？ 哪句 说半天没说这诗， 哪句是元旦啊？ 爆竹声中啊一岁除， 还有个啊， 还有翘狗爆竹声中啊一岁除， 春风送暖 啊路途松，王牌 千门万户他都冬 日， 总把新桃 啊都快永无，多了好几个虚字儿啊。 咱四大门派啊，这个元旦你们有什么个人体会吗？ 我头回听说这种问法，元旦有什么个人体会？ 我跟你说，要说起这元旦个人体会，咱们就可能说说得绕回来。 怎么呢？ 咋了？ 联欢会。 哎，那你们元旦过了这个元旦，你们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 过了元旦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啊，就是好好的放假，好好休息，因为春节就要来了。 对， 哦， 双节离得其实很近的。 其实啊，这个节日离得一近呢，就导致了整个春节到元旦这段期间 工作效率低下，特别低下。 有吗？ 你这个买卖你不觉得，小花， 你这买卖是什么时候都低下， 但一般的企业都会觉出来，因为过完元旦大家马上就开始精力投入到 心态啊，已经啊都飞回家了， 对，买票啊， 哦，对对对， 安排休息啊，提前预定什么出去玩啊，哎，年夜饭都上来了， 外地的朋友呢赶紧就急着就得订回家的票， 或者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现在大家都是从春节开始真正计算一年的开始。 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当中，因为过去并没有公历的概念，所以现在中国人的观念有一点混，也不叫混淆，有一点我现在脑海里就比较乱，就是到底这个春节是一年还是元旦是一年。 但是你知道什么情况下这个就是所谓咱们说的叫阳历对什么行业有影响吗？ 嗯， 对销售行业有影响。 嗯， 你比如说一般促销都是以元旦为节点来计算的， 嗯， 你比如你买车买东西也好，它打折冲业绩都是在元旦之前，元旦之后这个力度就没有了，没有那么大了， 它不按春节算， 对，不按春节算，所以你这想占便宜，小花这会儿已经晚了。 新年有没有什么愿望啊？你们 新年愿望就是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你不用说特别大的，就具体哪怕买个旅游鞋都算。 我刚说事业发展的，刚说买双旅游鞋，我这事业发展都不具体到买，不如买一双旅游鞋是吗？ 五年年我都听你说特老远的那，不用不用，近来你想最想买的天置的一个物件儿，喜欢的东西， 最想买的天置的物件，我最想买一个那个自动扫地机人， 就是那个。就是在你们家横行霸道那个， 这横行霸道到处能帮我打扫卫生，很干净，我出门屋最吸干净了， 把你的拖鞋藏的你都找不着那种。 你说这不是自动机器人，这是真人了， 在你们家那个地柜那撞，当当当，出不来了，也进不去，出不来。 我买高智能的行吗？方向感强一点， 特别调皮可爱，天天藏拖鞋撞墙角，然后那个 我养一宠物吧。小花呢，你想买个什么呀？ 我想走好基层。 哎呦我的个天，你等会儿，哎， 说买双球鞋的事儿吧。 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雨源、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平淡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